西风飘荡，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含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含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我将收拾行囊，只为离开，离开你，离开自己。我将离开自己。在遥远的天空地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含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含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我将收拾行囊，只为离开，离开你，离开自己。

绚烂夜空。一束光照亮了前方，也温暖了我。除了这颗心，还能有什么献给你？短暂的人生，漫长之旅，回望来路，只需三言两语。感激，谢谢你。仿佛一束光照亮了前方，也温暖了我。除了这颗心，还能有什么？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我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